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3集。黑塔并没有对这串八位数做出解释，但是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所有玩家大概都猜出来，这要么是强制攻塔玩家的人数，要么是地球上幸存玩家的总人数。一个月前萧继同告诉唐默，南京大概还有2万玩家，地球上线前南京大约有千万人口，同比例计算，全球幸存的人类就是2000万人。唐默低声说，10秒钟就少了100多人，一个晚上过去少了150万人。大多数被强制攻塔的玩家是没有进行过攻塔游戏的人。低沉的男声从唐默的身后响起，他转头看去，傅文铎走到窗边，同样看着那座沉甸甸的黑塔，淡淡地说，前三天是人数锐减的高峰期，3天后数字减少的速度就会下降。这是优胜劣汰，实力弱的玩家根本撑不了几天，他们会直接倒在攻塔游戏的开始，甚至很有可能连主线任务都没有办法开启。然而撑过了3天，证明玩家有一定的实力，至少能够开启主线任务，那就有通关攻塔游戏的希望。唐默转开视线，声音平静，真正的锐减期应该是进入攻塔游戏后的12小时到24小时，这是他三次攻塔的经验。攻塔游戏和其他副本游戏不一样，通常会有一个或多个支线任务，完成支线任务才能开启主线任务，24个小时内无法开启主线任务，十有八九就再也开启不了了。傅文铎闻言正准备说些什么，忽然他目光一凝，唐默也慢慢地睁大双眼，死死地盯着那座黑塔。只见巨大的黑塔悬浮于半空中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漆黑的塔身上，黑塔中央白色的八位数字不断跳动，然而这一次的数字跳动不是以10为单位，也不是以百为单位，它的万位数在不断地变化。1分钟，数字变为26381314；10分钟后，数字变为24913421；1个小时后，第一位数彻底跌下了2，变成了1。地球上，不用进行攻塔游戏的玩家，此时此刻也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凝视着这场无声的数字变化。它没有鲜血，没有炮火，只是一场最简单无形的数字递减。然而就在这1小时的凝视中，1000万人已经消失在那座冰冷的黑色巨塔中，无声无息。俄罗斯莫斯科红场，漫天大雪中，一个壮硕如熊的男人裹着厚厚的大衣，看到数字跌下2以后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北京第80中，练于征坐在高三教室的走廊上，他仿佛不怕自己会跌下去，坐在扶手的边缘，看着数字减少，神色没有变化。南京新南京组，萧继同早在数字跌到2500万的时候就不再看他，宁宁却一直抱着自己的弩弓留在黑塔下，他仰着头沉默地看着，一言不发。上海阿塔克组织，上个月洛丰城就让组织里所有没有攻过塔的玩家全部进入黑塔，完成自己的攻塔游戏。洛丰城已经变成正式玩家，找到了自己的异能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这座商场里只剩下阿塔克组织的成员，还有2个黑塔1层的玩家。 洛风城坐在办公室里，没有去管外面的事情。忽然，他的门被人推开，杰克斯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不断地喘气，急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长相普通的短发女孩正坐在一旁看书，看到这情况，陈珊珊倒了一杯水递给杰克斯，她问道： 是又有人被隐形人杀了吗，杰克斯？ 杰克斯先是点头，又用力摇头。洛风城眯起眼睛说：什么情况？杰克斯喝了水之后终于喘过气，他的中文在这半年内已经变得非常流利。他快速说： 是又发现了被隐形人杀害的尸体，但是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不是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，洛博士，是数字变了。黑塔上的数字，你昨天说应该是幸存玩家的总数，有2800多万，刚刚只剩下1900万了。 洛风城忽然一怔，陈珊珊接过杯子的手也僵在半空中。过了片刻，洛风城低声呢喃道： 来得这么快吗？ 他没有再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，他把资料详细的看了一遍后递给杰克斯，冷静地说：找个机会去北京，找唐默和傅少校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上海没有玩家能解决。珊珊，你也一起去，他们需要你的异能。与此同时，苏州观前街，两个高大的外国男人走在空荡荡的商业街上，无聊地看着两边荒弃的商店。他们走了10分钟，没看到一个人。金发男人终于忍不住怒骂了一句 fuck， 接着怒道： 人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？现在的人都已经被他们杀光了吗？该死的，我只剩下56分钟的休息时间了，怎么没有肉猪？ 一旁的棕发男人冷哼一声： 哼，下一个休息时间是属于我的。 金发男人不屑道： 你找得到肉猪吗，我亲爱的大卫？ 话音刚落，两人动作一顿，他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。忽然，金发男人抬起头，慢慢地勾起嘴唇，这张英俊深刻的脸庞上渐渐露出一抹古怪疯狂的笑容，好像一个3天没有吃饭突然看到食物的疯子。他双眼放亮，死死盯着一家特产店的2楼。躲在2楼的中年男人吓得赶忙离开窗户，紧张得浑身发抖。 什么东西？那两个是什么？ 话还没说完，一道黑影从他的眼前一闪而过。中年男人死前最后看到的就是一缕金色的头发，他的头从脖子上滑落，耳朵里似乎还能听到棕发男人的怒吼： Fuck you Peter， 这次的休息时间是我的，你他妈要抢我的时间。 一切只发生在一秒内，这个已经通关黑塔1层的中年玩家怎么都想不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就居然会这么大。他的头缓缓滚到地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金发男人的右手，在那只右手上戴着一串粗糙的红玛瑙手链。棕发男人怒吼着一拳砸向金发男人，金发男人嬉皮笑脸地躲开。半分钟后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房间里，只留下中年男人已经冷了的尸体。2天后，唐默三人重新找了个落脚点，继续观察黑塔的动静。这2天他们没有出门，一直藏在安全的地方，远远地观察黑塔的变化。黑塔中央的数字在第1天疯狂减少，1个小时内锐减到1900万后，渐渐开始平稳下降。当数字降到1300万后，人口减少趋于稳定。第3天，数字稳稳停在1100万，几乎没有太大变动。3天时间，已经有一些玩家回到地球上。唐默躲在一栋居民楼里，他透过2层的窗户向下看，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男人从空气中砰的一声摔了出来。这男人痛苦地闷哼一声，但他没时间检查自己的伤势，挣扎着站起来就跑。不过多时， 他的身影消失在对面的楼房里，显然是去找安全的地方慢慢疗伤了。通关公塔游戏的玩家一个接一个出现，他们有的身受重伤，有的毫发无损，但毫无例外，他们一出现在地球上，双眼锐利，立刻扫视四周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和之前不一样了。从公塔游戏里出来的玩家更加谨慎，警惕周围的一切动静。唐默和傅文铎在这间无人的房子里等了五天，现在是强制公塔游戏，他们不需要公塔，可是黑塔的变故令他们决定再多观察一会儿，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整整五天，只有一个公塔成功的玩家从他们的面前走过，其他再无一人。傅文生灌了许多矿泉水，傅文铎全部放进鸡窝里。机缘巧合，唐默发现傅文生的矿泉水竟然也可以喝。装在农夫山泉瓶子里的矿泉水清凉冰冷，不像水的味道，但是喝下去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以前在南京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喝过这种水。唐默又喝了一口，思考片刻说，力量好像更大了一些，感觉我的视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。三人都喝了半瓶水，傅文铎做了测试，喝一口水和喝一瓶水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大概能提高一个小时的身体素质，力量方面提升了大约两成。墙壁上被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洞，这是傅文铎刚才实验时打出来的，速度提升一成，视力和反应力也有一定的提升。唐默将空瓶子扔进垃圾桶，小生，之前我查看你的异能时只说你的矿泉水有治疗作用。思索片刻，唐默忽然想到，难道你的异能升级了？傅文生挠挠头，我来看看。事不宜迟，唐默拉住小朋友的手，再次检测对方的异能。 异能水中贵族百岁山，拥有者傅文生，等级四级。 果然升级了，这是个难得的好消息。从以前开始，唐默就有猜测，玩家的异能是可以升级的，否则不会有异能等级这一项说明。然而异能书一旦收集异能，就无法再更新，一切保持原样，所以唐默没办法从异能书上得知异能的等级情况。唐默定了定神，看向傅文铎，他现在有点想知道傅文铎的异能状况，然而只是看了一会儿，唐默便移开视线。他每三天才能检测别人的异能一次，三天内是无法再看傅文铎的异能了，只能就此作罢。三天后再看看我的异能。唐默说的一愣，抬头再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不动声色地翘起嘴唇。或许我的异能也有升级，两边都确认一下，更好得出结论。唐默定定地看着他，片刻后笑着颔首。然而他嘴才张开还没说话，忽然唐默神色一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